北京青年广播早间资讯服务类节目青年说。大家好，我是张悦。那么在路上的朋友们，今天开车的时候天挺冷的，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如果您打开收音机，可以关注 FM98.2 AM927 来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这档早间资讯类节目青年说。当然了，如果您还在被窝里窝着，可以打开手机啊，点开花椒 APP 搜索活力982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最关键的是在微信平台上您依然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在微信公众账号上打开982魔力工厂，982魔力工厂，982是阿拉伯数字的982，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样也能看到青年说正在给您带来的视频的情况。好，接下来我们先进一小段的配乐，配乐完了以后呢，我们回到我们的资讯板块。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大家认为哪些美食能够代表中国味道？为什么呢？因为在接下来的资讯板块中，我们将会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就是沙县小吃将代表中国美食参加平昌冬奥会的美食展。好，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活力最前沿，先来说一说天气吧。截止昨天，北京已经有84天没有出现有效降水了。据北京市气象台的专家预计，本周北京依然难见雨雪，天气十分的干燥。不过气温呢将有所回升，没有大风的天了，所以说没有想象中那么刺骨的寒冷啊。总的来说，就是从39天进入了49天。虽然气温有所回升，但是天气依然非常的寒冷，保寒，这个防寒保暖还是最大的主题。另外啊，一定要注意，因为天气非常的干燥，大家也需要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谨防火灾。稍后我们还会连线湖南师范大学的学生韩雪，来介绍一下本周在湖南师范大学又发生了哪些趣事。当然了，在九点钟的时候，我们依然会邀请我们的青年委员做客我们的青年会客厅，和大家聊一聊青年奋斗的故事。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啊这个广发银行北京分行这个业务公司的总管郑志发，他应该正在赶往我们直播间的路上，也相信他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啊。这个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到了打电话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第二条消息啊。专家指出，补充维生素 C 并不能预防感冒和流感。提到防寒保暖，就不免说到了预防感冒这件事儿。在这个流感季，有许多朋友选择吃两片维生素 C 来预防流感，但这样的方法，珊珊靠谱吗？ 我觉得挺靠谱的呀，我就是这样来治流感的。 哦，是吗？ 我的声音的确是没治好。好吧，的确是，好像看起来没有那么的靠谱哈。因为呢，这个专家也说了啊，服用维生素 C 呢，还有可能减轻普通感冒引起的不适症状，但是预防感冒还需要均衡全面的营养和良好健康的卫生习惯，而不能寄希望补充某一种微量元素来预防感冒。 嗯。听着珊珊的这个声音，就好像感冒了。 我何止感冒啊！我的天哪，我这个声音真的是此生最沙哑的一次声音。 今天在路上的这个交通情况怎么样？ 堵， 堵，一个字堵。 太堵了，亲爱的朋友们，开车千万要注意啊！ 我们来预测一下本周的交通趋势吧。北京发布了空气重污染的橙色预警，所以从1月13号的零时开始，到今天的24点，也就到今天晚上，北京将实行橙色预警的措施。除了高峰时段的区域限行交通管理之外，国一和国二排放标准的轻型汽油车，包括含驾校的教练车，还有这种建筑垃圾啊、渣土啊、沙石运输车辆等等等等，都禁止上路运行。 那另外呢，在本周工作日的早高峰期间呢，部分校园周边容易出现车行缓慢的情况。另外，除了滑雪场啊、冰场这些热点的活动区域之外呢，近期在蓝色港湾，因为夜间举办的活动居多，周边呢也可能出现拥堵的情况，大家出行的时候呢需要特别注意一下。 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大家认为哪些美食能够代表中国味道，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说了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就是沙县小吃将代表中国参加平昌冬奥会的美食展。那么这个美食展上将会展示什么样的好吃的东西，稍后的资讯中将会为大家带来。当然在资讯的最后我们也会聊聊春运啊，现在春运的铁路购票已经进入了高峰期，大家需要掌握哪些秘籍才能保障抢上回家过年的车票？那么北京西站为了应对春运的需求又实行了哪些便利的措施？在重点关注中我们将为大家盘点。 西直门桥呢，因为匝道多，连接方向多，被人们戏称为中国结。 嗯， 一样特别复杂，就跟中国结一样的一个立交桥。不过现在呢，为了缓解桥上拥堵的问题，交管部门在西直门桥试点拉链式通行。什么叫做拉链式通行呢？它的意思就是当两个车道合并啊并流的时候呢，出现了停车排队等候或者是缓慢行驶的时候， 嗯， 左右车道的这个车辆交替通行。 哦， 所以呢，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在西直门桥上两条匝到河流前增加了交替通行的一个提示标志，就像拉拉链一样，并且吞吐了地面的文字标志，提示驾驶员前方车辆即将合流，应该按照交替通行的规则行驶。 嗯， 这是大家记住这种规则。 对，这是好事，一辆一辆的走嘛， 对 吧？交管部门的负责人称，为了避免市民因为不熟悉这种通行方式而产生违规，在试点的一开始啊，交管部门会加强交替通行的引导工作。那么等推行一段时间后，将通过这种监控设备进行监管。到时候啊，如果您这交替通行的时候啊，您提前抢了一辆车啊，往前走了，加塞了，将被处以100元的罚款。 哎，我觉得这事儿对我的提醒特别合适，因为我特别爱抢道，我就特别爱加塞儿。 所以大家要注意啊！ 并发现以后罚款了，这可还行。 嗯嗯。好了，再提醒各位朋友们啊，开车经过西直门桥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新的交通标志啊，自觉按照交替通行的规则行驶，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秩序。 哎，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美食方面吧。据了解，中国人去年的美食消费达到了3.95亿元啊， 才这么少？ 最爱的还是中餐是吧？ 3.9万亿元 啊，3.9万亿元， 就是嘛，中国人怎么只吃3亿多的饭？ 嗯， 那中国人到底最喜欢吃什么？咱们来看看哈，来盘点一下这个中国人最喜欢的中国味道。从种类上来看呢，中餐还是这个强势主导地位，占到57%， 哎， 也就是一半以上啊。 嗯， 但是在中餐当中呢，最受欢迎的还是火锅。 火锅，嗯。 从口味上看，2017最受欢迎的菜品味道是咸鲜， 啊， 超越了热门的选手麻辣和酸辣的口味。 哎，这个 是第一名。 哎，这个还真是挺好奇哈。按说应该麻辣比较这个，重口味啊，大家比较喜欢才对。 咸鲜可能就是那个范围更广。 嗯， 就是可能有很多比如说南方的朋友不太爱吃麻辣的东西， 哎， 是吧？ 那么如果按照菜系来排名啊，最受大众欢迎的是湘菜，其次是粤菜，其次是江浙菜，其次是东北菜，最后才是川菜。那么其中最受消费者喜爱的菜品种类前10位分别是什么呢？第一位是小龙虾，第二位是牛排，第三位是烤鸭，第四位是寿司， 这么有趣的一个消息被你说的我都没 有食欲。第五位是酸菜鱼。哎，这十位大家真的好好听一下，排名前十的分别是小龙虾、牛排、烤鸭、寿司、酸菜鱼、潮汕牛肉火锅、米线、拉面、麻辣香锅和炸鸡。 嗯， 在路上的朋友们。您听到这些啊， 你连大家猜都不让猜，你就报了10个菜名， 一定要忍住。 这10个你最喜欢哪个吗？小龙虾、牛排、烤鸭、寿司、酸菜鱼。 我最喜欢潮汕牛肉火锅。 哇，你口味好清淡啊。 排在第7位啊。珊珊呢？珊珊最喜欢哪一个？ 珊珊咳嗽了两声，代表珊珊想说但没有说。我感觉珊珊最喜欢的是重口味的麻辣香锅，对不对啊珊珊？ 看跟谁吃。这些是不是跟同一个人吃的呀？ 嗯，太好了。接下来我们还是再说一个最重磅的消息吧。沙县小吃将代表中国美食参加平昌冬奥会的美食展。啊，中国美食不仅仅是被国人所爱，现在也开始越来越全球化了啊。据了解，在2018年的韩国平昌冬奥会美食展上，沙县小吃将作为中国美食的代表参展，让中国味道飘香冬奥会的赛场。 嗯，我看到了王儿呢来了，王儿呢还说了说潮汕人在这儿。 哦， 啊，潮汕牛肉火锅真的是挺好吃的。 是的， 但是刚才那十个都爱吃，我刚才还说了就是看跟谁吃。 嗯， 沙县小吃就是可以跟张悦吃。 嗯。 因为也不用约会嘛，是吧？ 对。 但是刚才那十个美食，你看约会就会吃牛排啊。 米线一般是跟谁吃？ 自己吧。 自己吃。 嗯。米线太像是跟自己吃的东西了，就是一碗吃完赶紧走。 嗯。 翻台特别快。 拉面呢？ 嗯，自己或者是小伙伴，一般也是自己吧。 嗯。 麻辣香锅肯定就是得两个以上嘛，更像是朋友。你看约会类的，牛排可以，是吧？潮汕牛肉火锅也可以，其实寿司其实也可以，这个朋友聚会类的小龙虾、麻辣香锅，然后烤鸭，剩下基本上就是自己的了。 哦， 米线、拉面、炸鸡，是吧？ 对，但是我觉得烤鸭应该是就是跟外地的朋友一块来吃， 嗯， 对吧？因为这个邀请他们到北京来了。 对。 然后像小龙虾呢，我觉得应该是跟哥们兄弟去喝酒的时候吃， 嗯， 对吧？ 夏天的时候嘛，小龙虾为什么是朋友聚会最受欢迎的一种菜品呢？是因为它可以，终于没有人玩手机了。 哎， 因为两只手都得剥虾。 酸菜鱼呢，基本上是跟同事去吃。 你分的好细， 为什么？ 说 因为酸菜鱼呢刺儿比较多， 嗯， 大家要忙着这个各吃各的， 嗯， 啊， 没什么话说，是吧？ 对，没什么话说， 你就跟同事没话说了， 对，对吧？ 行吧，继续看吧，看那个沙县小吃代表中国美食参加平昌冬奥会美食展的一个消息哈。 嗯， 2018年韩国平昌冬奥会呢将在2月9号到25号这一段时间内举行。那为了丰富这个运动员还有游客的就餐选择，韩国将从2月3号开始举办为期23天的一个美食展。那其中呢，世界美食馆有20个，韩国特色美食馆有15个。 嗯，你接着说呀。 我嗓子都这样了啊！ 沙县小吃 一点都不知道主动。 作为国内的知名小吃啊，沙县小吃作为国内的知名小吃，在许多城市的大街小巷都能发现它的身影，因此呢，它也常常啊被国人称为这个中国的餐饮四大巨头之一。剩下三种是什么呢？黄焖鸡米饭，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据了解啊，沙县小吃源自福建省三明市的沙县，共有米、面、豆、肉四大系列，240多个品种。那么其中被评为中华名小吃的就有39种，被评为福建名小吃的就有63种。啊，如今它将亮相平昌冬奥会，也让中国文化进一步影响世界。我们也期待更多的中国味道能够飘香海外。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早间资讯服务类节目青年说。如果您在路上的时候打开收音机 FM98.2 或者 AM927 都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当然你也可以在被窝里啊拿开，打开手机啊，点击花椒这个 APP 搜索 拿开被窝 活力982啊，然后就可以看到珊珊和张悦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了。 嗯， 最关键的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982 魔力工厂啊，不是活力工厂，是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样能关注到我们正在这个为大家带来的青年说。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是青年张悦啊。 好，我是珊珊。陈旭说了，说这个张叔比之前风格活泼了，让你继续加油。 是，这个没有珊珊以后呢，我是奋力的这个 变活泼是吗？ 对， 每天活泼一点点。 是的啊。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我们的新闻吧。然后稍后的时候，我们会联系我们的湖南师范大学的韩雪，来给大家说说这周的时候在湖南又发生了哪些精彩的故事。接下来说的这个消息呢，也和吃有关。《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将定档春节， 特别好， 将在全球视野下审核中国美食。嗯。说到中国的味道，就肯定要提到这个《舌尖上的中国》了。据了解，《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已经定档春节期间在 CCTV9 纪录频道播出，第三季共有八集。那么《舌尖上的中国》前两季轰击一时，创造了中国纪录片的收视记录。那么第三季开播的这个第三季仍然要通过美食去探寻食物背后的故事。 还挺想问一下大家的，大家看《舌尖上的中国》的时候，前两季有没有留下特别深刻印象的某一集？讲的是什么？吃了什么东西？如果记得话，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那继续看看这个第三季的《舌尖上的中国》会做什么样的事情呢？他会从这个世界的角度来审视中国的美食，比如说呢，把国外的食物和中国的食物进行对比。咱们举个例子吧，你看那个意大利面。然后跟中国的这个沙县小吃的飘香拌面进行一下对比，看看是什么样的区别，从而探寻中国美食在世界范围内的流传和演变，还会更多的关注美食诞生的历史背景和渊源。再次提醒大家，春节期间就可以看到了 CCTV 9纪录频道观看《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 我觉得就是特别让人感动的是这个，你说一个就是美食节目拍到第三季也确实不容易啊， 因为民以食为天呐。 但中国确实博大精深，你像我们老家好多美食都没有这个被拍上去。 哎，你们上次说你们老家那美食叫什么来着？ 瓜打。 瓜打，对对对 对，就是油条里面灌肉然后把它拍扁。 嗯， 就是瓜打， 真的好吃， 绝对好吃。 可以带来吗？ 可以带来，下午给大家展现一下。 认真的是吗？就是带来是可以吃的。 对，认真的。 好嘞好嘞。 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大家认为哪些美食能够代表中国味道。接下来我们这个继续我们的资讯吧。我们本来想和湖南师范大学的韩雪同学连线一下，结果呢他应该现在还在一个过程当中啊，连线的过程当中，稍后的时候我们会继续和韩雪连线。我们还是接着说新闻吧。 好嘞，咱们看看这个电视节目有没有什么好看的。好了，昨天晚上《欢乐喜剧人》第四季登陆了东方卫视。本期节目当中呢，东北式的搞笑、海派的幽默、还有新派的相声、还有默剧，各种各样的喜剧样式可以说是齐聚一堂。据悉呢，本季的《欢乐喜剧人》有好几个板块哈，比如说这个魔王挑战赛，还有踢馆淘汰赛，这两种方式是交替进行的。宋小宝、岳云鹏、贾玲以大魔王的身份回归，而竞演者们通过魔王挑战赛对他们发起挑战。 这个欢乐喜剧人现在非常火，然后的时候我们要，你看这个珊珊老吓唬我，还有58秒才到硬定时。 我害怕你连线吧，聊不上，你说这样你要多尴尬呀。 没有，韩雪应该还在睡觉，我刚才连了两下她都没有连上。 这个节目在阵容方面呢，本期节目呢不仅有这个老牌的喜剧明星孙涛啊、大兵啊，还有开心麻花、大碗娱乐、大碗娱乐，对，德云社的强兵悍将，作为东北喜剧人的代表，辽宁民间艺术团的程野和鸭道尔这次也加入了战局。那此外呢，笑傲江湖第三季总冠军卢鑫，还有玉浩，笑声传奇的冠军贾冰，以及默剧的领军人物叶逢春也作为喜剧的新贵前来应战。那第四季还采取了全新的这个媒体评审的投票制度，99家媒体进行投票，可以说是更好看了啊。 这关于欢乐喜剧人的故事啊，我们在广告之后再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青年说。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在，多少澎湃如海，如今成了感慨。谁的青春不迷茫？其实我们都一样。 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我是青年张悦。 大家好，我是珊珊。 嗯，您可以通过 FM98.2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你也可以通过花椒搜索活力982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最关键最关键的是在微信上点开以后也能看，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982魔力工厂，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样能看到青年说正在为您带来的视频直播。好，接下来我们还继续我们的活力最前沿，来说说电视剧方面的消息。昨天晚上10点，由关晓彤、宋威龙领衔主演的古装剧这个《凤求凰》在湖南卫视上线，同时在爱奇艺首播。那么《凤求凰》改编自 有这么难念吗？ 天衣 凤求凰 有风的同名小说，啊，最关键的是这本原著与《甄嬛传》这个《琅琊榜》并称为晋江三大奇书。嗯，前两部的影视剧均被行业奉为经典之作，那么这也让这部电视剧从开拍至今一直备受瞩目。另外，这也是国民闺女关晓彤首次一人分饰两角，既要演绎这个手段非常狠啊，而且飞扬跋扈的山阴公主，又要演绎一名忍辱负重的杀手，与男主角暗中较量，斗智斗勇。 我之前有看过一些他们那个片，就是流露出来的照片哈， 嗯， 好像关晓彤在这部电视剧当中的发型特别搞笑，而且很多网友吐槽，他说跟个缝纫机似的。但是其实关晓彤自己也回应了，说这个发型呢还是有一个考究的， 嗯， 那个朝代呢有这样的发型，他其实在演戏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觉得挺和谐的。那关晓彤最近因为电视剧《极光之恋》也饱受了演技的争议啊！刚才张悦说这个他要一人分饰两角，我心里也是，哎呦，晓彤真能行吗？到底他在《凤求凰》当中表现如何？可能也只能电视剧播出这段时间之后，咱们看一看再做这个评判了，是吧？ 还是要提醒大家啊，这部电视剧是从昨天晚上就开始了，每周日每周一晚上的10点在湖南卫视播出，每周日和每周一晚上的11点在爱奇艺更新2集，但是必须是 VIP 啊，如果不是 VIP 的话，您得在第二天才能看到爱奇艺更新的。还是给大家讲明白，对吧？别到上去以后非要交30块钱，是吧？ 嗯嗯，有道理。 嗯，好，我们再来说说体育方面的消息吧。周末第24届 CBA 全明星周末啊，在深圳大运中心举行了，13号晚上进行了星瑞赛，14号将举行全明星赛。那么往年的全明星周末都会习惯性的成为各方吐槽的节日，可是今年是个例外， CBA 公司对全明星周末的很多环节进行了创新，确实不错啊。首先，以往的星瑞赛会分为南北两支球队，年轻队员们上去就是猛打一通，基本上以个人进攻为主，很少见到精彩的配合。但今年的星瑞赛由北方的星瑞队和南方的星瑞队两个队，以及北京大学代表队和清华大学代表队共同参与，那么4队交叉进行比赛，还特别邀请了以上两所高校毕业且已经加入 CBA 球队的球员参赛。其中你像青岛队的刘洪博、 广州队的郭凯代表北京大学出战，那么山西队的班铎、江苏队的刘磊代表清华大学出战。那么这次赛制的改革体现了篮协主席姚明尝试打通职业篮球和校园篮球的希望，改革和象征的意义非常大。 那不仅如此呢，今年的这个全明星周末呢还借鉴了 NBA 的模式，开设了全明星球员圆桌采访。按照 CBA 公司要求，24名全明星球员都要参加此次采访，与媒体记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尽管呢丁彦啊、宇航啊、郭艾伦啊等人因各自的原因缺席，可依然还是有易建联啊、赵继伟啊近20名球员出席。我们可以好好的看一下，这是 CBA 全明星赛历史上首次的圆桌采访。在此之前呢，虽然每年的全明星都会安排几位球员在赛前接受媒体的群访，但如此正式的大规模群访还是第一次。 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大家认为哪些美食能够代表中国味道？我先自己说一个，我认为豆腐脑是能够代表中国味道的啊。这个一般你看，这个外国人很少这个吃，对，吃豆腐很少吃豆腐，那豆腐脑应该是能够代表中国味道。还有一个能够代表中国味道，虽然有点臭，就是臭豆腐啊。臭豆腐应该是能够代表中国味道。当然了，网上有很多人评论说，能够代表中国味道最典型的是老干妈啊、老干妈闯出了中国，走向了世界， 很重要的一 对。在一些大型的超市里啊，国外的超市里都可以看到中国富的里面最经典的就是老干妈啊。当然这个应该很多留学生朋友也是老干妈是中国回忆中国、回忆家乡的一种啊情怀了。所以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大家认为哪些美食能够代表中国味道？您可以通过 FM 98.2 AM 927来收听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这是北京青年广播2018年推出的一档早间服务资讯类节目。我是青年张悦，他是青年珊珊。每个周一到周五的早晨的8点到10点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我们。 咱们来看一条网球方面的消息吧。2018年赛季的这个澳网公开赛继续资格赛的争夺了，中国的女单3号种子朱琳用2-6-4的比分力压罗马尼亚选手杜尔格鲁。据了解，杜尔格鲁呢，曾经3次打进巡回赛的女单决赛，并且2次赢得过华沙赛的冠军，世界排名高达第26位，可以说是实力不俗。那这一次，朱琳在资格赛里连闯3关，也成为了唯一一位成功突围的中国选手，连续第2年入围了澳网女单的正赛。 我们也期待他有一个好成绩。新鲜资讯的最后，我们来说说生活方面的资讯吧。据了解，截至目前啊，我国已经有8000多种进口产品享受的零关税，也就是说，有8000多种进口的产品的价格和国外的原价相差不多了。因此啊，这8000多种进口产品享受零关税的时候，大家不用找代购了，就可以买到非常实惠的洋货了。那么有哪些产品实现了零关税呢？食品方面包括榴莲、荔枝、火龙果等等热带的这个水果。像这个海鲜方面的冰岛的三文鱼、格鲁吉亚和智利的红酒，还有新西兰的牛肉和南威粉等等，大家一年四季都可以品尝到不同产地的食品了。 哎呦，厉害。 日常用品方面啊，你像瑞士的部分化妆品，还有我们的这个手表，韩国的电冰箱、电饭锅啊、按摩仪、美容仪等等都实现了降税，并且将在几年以后啊实现零关税。所以说，像去日本抢购这个马桶盖的这种盛举，以后基本上不会再出现了。 继续我们的青年说，再来说说进口奶粉的事儿。昨天法国的拉克塔利斯集团的首席执行官证实，该公司的问题婴儿奶粉涉及了80多个国家，超过了1200万箱奶粉正在被召回。那么这家旗下的奶粉品牌有很多曾经就出口到过中国，提醒各位爸爸妈妈们要注意孩子们食用的奶粉是不是产自这家叫做拉克塔利斯公司的奶粉。有20名半岁以下的法国婴儿因为感染了这家公司的奶粉，因此吃了这家公司奶粉感染了沙门氏菌。那么经调查已经确认其中13名婴儿在感染前曾经食用过这种拉克塔利斯的一段婴儿奶粉。那么之后该集团已经宣布紧急下架了相关产品，并对已经出售的产品进行了召回。 我记得咱们以前去国外或者去香港的时候，就经常看到那个路边有人举着牌子要代购奶粉啊，之类这样的状况，是吧？可是呢，专家也提示大家了，说如果要选购国外的奶粉呢，要尽量购买传统线下渠道进入中国市场的奶粉，这是因为代理商对于这类产品有基本的食品安全的要求。那另外呢，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呢，海关以及国家质检总局也要进行相关的检测。那之后在产品流向市场的时候，食药监总局和相关协会还会对产品进行抽查，层层的关卡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证奶粉的质量。 青年说，继续说。 好，青年说，继续说，我们开始给大家聊一聊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吧。春运啊，春运里面更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买票。今天的活力最前沿的最后两条资讯，我们来继续聊聊春运。现在春运的铁路购票已经进入了高峰期，大家需要掌握哪些秘籍才能保证抢上回家过年的车票？北京西站为了应对春运的需求又实行了哪些便利的措施？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会大家一一盘点。先来说说购票的三大秘籍吧。 首先呢，提醒大家可以好好的这个用一下12306平台上面的自动查询功能。自动查询功能其实我好像都没有用过， 没听说过。 对，如果大家登录12306的网站的话呢，在车票预订页面的右侧的查询按钮下有一个开启自动查询的选项，建议你选择之后提交。那这样呢，选择对应的时间和座位之后呢，系统每隔5秒将自动刷新座位的情况，查找到对应的座位之后呢，系统呢将自动锁定，输入验证码就可以提交订单，而且是自动提交订单，可以大大的提高订票的速度。 这个特别方便啊，感觉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尝试各种方式来购票。另外大家还可以选择换乘，实现这种曲线回家的方式啊。12306网站和手机 APP 都推出了接续换乘的服务，这项服务也真是没有体验过啊。如果出发地和目的地之间的直达列车没有票的时候，可以尝试用这种接续换乘的方法买到回家的车票。比如说前往四川重庆方向的旅客可以先乘坐列车到西安玩一圈嘛，在西安换乘开往成都重庆的列车。最后还是要关注一下增开的列车吧。在春运购票期间，铁路部门会针对运力紧张的方向增开一些这个车次啊，这些列车都将在12306的平台公开发售。就有一些可能大家都不知道的这些车次都是临时增开的啊，所以大家如果暂时没有抢到票也不要完全放弃，可以持续关注12306网站和 APP， 或许可以购买到增开列车的车票。 我有一个朋友给我发了一条微信，张悦，他刚刚告诉我说丁彦宇航是一个人。就叫丁彦宇航是吗？那个篮球运动员刚才咱们播了一条 CBA 的新闻，我说要播那个，大家要进行赛前采访啊，比如说丁彦啊、宇航，所以丁彦宇航是一个人吗？亲爱的朋友们，好吧，杨帆也来了 ，FM945主播杨帆说来了来了来了，欢迎你，早上好。 青年说，继续说。 北京西站的这个春运的便利措施啊，首先是停车方面，北京西站的 P3 停车场将试行15分钟免费落客，方便旅客就近下车。那同时呢，地下停车场还将加装 ETC 的快速通行系统，并开通微信啊、支付宝啊、APP 支付等移动支付功能。 嗯，除了停车方便之外啊，北京西站还设置了6处爱心驿站。在爱心驿站中，保安员、志愿者将针对老弱病残孕幼等重点旅客进行帮助。那么这6个爱心驿站，大家记好，分别在北一、北二、南一、南二4个出站口以及南北广场。另外，北京西站还配备了电动的爱心车，专业人员将开车接送行动不便的旅客。这条消息为什么我说的那么清楚？因为前段时间我 是老弱病残孕幼。 哎，我是病。我是病，为什么呢？因为前段时间的时候我不是脚烫伤了吗？ 对 对。 所以这个一路上都是在车站要麻烦这些志愿者或者爱心这个驿站上的人 对来推轮椅。我跟你说真的太方便了。 哇，你都坐上轮椅了。 把你从这个火车上。 从火车上。 把你从火车上接下来，然后再把你送出站，还要坐各种电梯，都不用凭票出入。反正特别方便，就感觉就你不用走，你就一屁股坐在这个进站口，然后说我要坐火车，就可以给你推过去。所以特别感谢，尤其是那个推着的这个服务人员都是非常孱弱的小姑娘，然后推我一个那么重的，对吧， 这个人 一大个，然后我就特别于心不忍，然后他推着都特别吃力，尤其是过这个电梯的时候或者过这种坎儿的时候特别难受。 人家本来是想推推爷爷奶奶， 嗯， 感情碰到您这种大壮小子， 是吓一跳啊！这个火车门一开，一看是我，吓一跳，拄着拐。 真行，那的确还是挺方便的。 啊、对，春运的时候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这个，多多的尊重我们的这些乘务人员吧，对吧？ 是的，是的， 也确实特别辛苦、 嗯， 往往在过年的时候，他们都在为大家服务，嗯。 我看到了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直播间啊，烟云散说终于看到珊珊虐张月了。我今天就没有虐他呀，因为我今儿自己状态就不好，你们有没有听出我声音变化很大。那我们来继续看看北京西站的这个便利的措施哈。第3个便利措施解决了绝大多数游客的一个困扰，许多旅客呢常常抱怨说车站里面的道路太复杂了、 嗯、 找不到应该走的出口。那对此，在今年春运开始之前，北京西站将推出旅客出行智能定位导航服务系统，大家只要下载北京通手机 APP 就可以实现在火车站内部的定位导航。该导航系统呢可以在室内和室外自动切换，并全程语音播报，方便拎着行李的旅客查找路线。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啊，北京青年广播早间类资讯节目，我是青年张月。 哎，我是珊珊，接下来送大家一首歌曲啊，玫瑰人生，希望大家早上有个好心情。 Quand il me prend dans ses bras, qu'il me parle tout bas, je vois ma vie en rose.Il est entré dans mon cœur, il est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看好，三号王林扣。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您带来的青年说，我是青年张悦。 大家好，我是珊珊。 大家可以通过 FM98.2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在花椒上搜索活力982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最关键的是在微信上，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样能够看到我和珊珊的样子了。后面的一个时段，我们将会邀请到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公司部的主管郑志发，他也是北京市的青年委员，来做客我们的青年会客厅，和大家聊一聊关于青年人奋斗的那些事儿。我们看到在花椒上，朱古力豆说了，珊珊不在主播的日子好难熬呀，我这一周好像只有两天是有盼头的，其他日子都不爱上班了。 还可以，你别上吧。 那就别上了。今天珊珊可能有点感冒啊， 周二，对，感冒了，而且很严重，然后而且我是因为这几天酒喝 好 了。 我们进一段片花。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青年说，继续说。 北京时间的9点01分，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我是青年张悦。 大家好，我是珊珊。 今天下一个时段进入我们的青年会客厅，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市的青年委员郑志发，他同样是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公司部的主管，是一个香港人。 大家好，大家好。 好，给大家打个招呼啊。 大家好。 大家好哦。 大家 好。我的普通话说的不太好啊，如果听众们想换个台的话，这个有个耐心等个10分钟，听了听了港普就会习惯的。我觉得 港普很好听，我特别喜欢听港普，特别洋气。 是吧。 我想学两句香港话可以吗？ 可以啊。对，比如说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 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 、 这四个字大家还得学好久。我们两个语言天赋还能再差点吗？ 欢迎收听， 讲得很不错。收听啊， 北京青年广播。 我确认一下，欢迎收听，对吧？好嘞。然后呢，北京青年广播怎么说？ 北京青年广播。 北京 青年广播。 青年广播。 方言 很不错， 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 我系珊珊， 我是珊珊，我系珊珊， 我 系 张宇。 要不要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我系张宇， 我很。 要不要来一下？ 人家这个郑老师刚刚纠正好的港普，然后你这一下又带回去了。 必须带回去，回忆一下乡音。 没有，都是交流、哎、交流。 等会儿欢迎收听，怎么说来着？ 欢迎收听。 收听， 收听， 收听， 收听。 欢迎收听，包跟今年广播。我很珊珊， 我很珊珊，我很。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青年说，好吧？ 那青年说怎么说？青年说用 青年说， 青年说， 就是的确很洋气了，这种口音我特别喜欢。 好了，这个我们转换回来啊，郑老师啊，问一下这个郑先生，你是什么时候来到了北京？第一次到北京的印象有什么样？ 我是2008年奥运年就到了北京的，就是 我也是、 哦、真的吗？真的、 嗯、 哦，2008年到北京，我是2008年结婚之后就跟太太就移居到北京， 哦，娶了北京姑娘 对、哦、啊，那么其实2008年之前， 哎，我们特别好奇怎么跟北京姑娘谈上恋爱的， 这么八卦， 对， 这个我想想啊，就是。我们之前其实我太太之前是在香港工作、 哦、 在香港的单位认识的、 哦、 这样子啊、 哦、很难想象一个北京腔和一个港普， 好的呀，这是中外都能做一段，怎么北京和香港都这么接近，真的是。然后呢，2008年的时候您就来了北京， 对对对对对， 太太 没错、哦、没错啊， 对北京的感觉怎么样？ 哎呀，北京的感觉啊，第一是非常大的一个地方， 嗯， 啊，它大有两个，有几个维度去说这个事啊。第一就是说它的地域是很大的， 嗯、 啊，那个我这个很切身的感受是什么呢？比如说以前我在香港啊，去超市也好，便利店也好， 嗯， 去买个东西，就香港因为地方小嘛，比较集中， 嗯， 基本上5分钟、10分钟肯定会有一个超市或者是便利店。 嗯 啊，但是我刚到北京的时候呢，哎呀，我发现，就是我当时其实也是住在西二环那边的， 嗯， 也是算是市中心吧，我觉得啊、嗯，但是我要找个超市啊、便利店，走路的话要20分钟，啊，就觉得哎呀，真的地方很大， 嗯， 就有点地域，就是距离上来说就不习惯， 嗯， 啊，这个第一，第二呢，我觉得北京给我的另外一个印象啊，我觉得是它的包容性非常大。 对 啊，因为第一，北京是个首都嘛，啊，首都的话意味着很多，不光是国内的人，比如说其他外地的人会过来北京学习工作。 嗯 啊，同时比如说一些国外的，因为它实际上也是一个交流的中心嘛。 嗯 啊，这个也有很多的那个国外的，不光是英国、美国的，还是非英语语言国家的人，他们都会过来。而我觉得北京人或者是在北京生活的人嘛，对不同的文化都是非常的包容，会比如说啊 OK， 比如说举个例子，就是我自己啊，就普通话不太好啊，但是比如说我去打车啊去吃饭啊，就他们可能听得不太清楚， 嗯 啊，但是呢他们不会说， 普通话其实真的很好， 真的很好， 是吗？ 真的很好， 就太训练我的，对吧？ 前段时间我跟那个郑老师一块儿这个跟郑志发一块儿这个联系的时候，打电话的时候，这个志发还说我这个普通话不标准呢，不知道怎么说啦。 我觉得郑老师比你说的标准。 对啊， 你刚 很标准的， 不标准， 很标准了。嗯 啊，就反正我觉得就是他们会对就是非本地的很多就是文化也好，语言也好，他有很多包容， 嗯， 也会很多体谅， 嗯， 他实际上他的目的就是说，反正能沟通就好。 嗯 啊，能表达好就行。 嗯 啊，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包容性非常强的一个地方。 哎，有没有说刚来到北京的时候的印象，就是初来北京时候的印象？ 我是这样子，如果像这样子的话，我要再倒推，因为我之前我其实也比较多到北京出差的。 嗯， 比如说我2005、2006年到2008年期间，因为我之前也是在央企在香港的一个上市公司工作， 嗯嗯嗯， 啊，所以比较多机会也到北京这边去，那个就汇报啊，或者是出差的机会很多的， 嗯嗯嗯。 实际上这段时间北京给我的印象啊， 嗯， 是非常非常好的 啊， 就是我能感觉到是两个月三个月一变 啊、哦、是吗？ 对对对对对，它很多什么基础建筑啊，那个基础的建设啊、 嗯、 那个包括那些盖起来的大楼， 嗯， 我记得那时候三环内真的是每比如说三个月来一次，我就觉得哎呀这里又盖高一点， 又多一个楼、嗯、 对，又多，真的是这样， 又 多 了 一个 楼，这种感觉、 啊、 是吗？ 对对对，还有当时的那个、啊、整体的那个北京的氛围啊非常非常好， 对、嗯、北京是一个很有发展活力的城市、嗯、 对对对对、 嗯、 啊，包括人，就包括不只是硬件， 对， 包括人的那种那个心态， 嗯 嗯， 非常有活力，非常非常往前走的一个， 嗯嗯 嗯， 一个感觉。 其实香港也是这样，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北京和香港有点像， 嗯， 是吧？ 可是人在离开自己的家乡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尤其是从一个最南边的香港这个城市、嗯、啊，到最这个相对于北边的北京来说，它是有不适应的，对吧？什么样的动力、嗯、可以说是什么样的动力说从香港来到北京，并且这个定居北京， 因为爱情。 一部分原因吧，一部分原因是那个就是跟太太结婚了之后啊，因为我太太她、嗯、比较早就出国留学， 嗯， 那么实际上她跟家人或者是父母的相处的时间比较少啊，那么之后她回来工作之后，实际上他也想跟就是爸爸妈妈多相处吧， 嗯 啊，多去，等于是，那么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吧， 嗯， 另外就是说我在北京就是出差北京往来的一个过程当中，我确实发现北京或是国内吧，它的那个发展空间那个行业的那个跨度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多元化的， 嗯， 这个我觉得香港相对来说是就是没有一个，就是香港相对来说是比较单一， 嗯， 明白 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很吸引我去多了解这个地方，就包括是首都或者是整个国家， 嗯， 它发展还有它的那个不同行业的一些情况，我都非常非常感兴趣。 嗯，就是北京的确还是给一个有个人发展有留有很多空间和机会的一个城市、 啊、真的是非常多、 嗯、对对，刚好又因为爱情、嗯、一半因为爱情一半因为个人事业啊、嗯、就留在了北京、 哎、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正好是你印象中的这个中国能够代表中国的中国味道，你印象中能够代表北京的北京味道是什么呀？ 北京的味道是吗？ 对， 我觉得是卤煮吧。 哇哟， 您吃卤煮吗？ 哟， 还有豆汁，我觉得这两个是很能代表北京的一个。 哇，您这平时都吃这个？ 我豆汁，我反正去一些老北京的店，我豆汁我挺喜欢喝的。 哦，这确实融入了。 这可能根儿上就是北京人吧。 这真是 没问题啊。 嗯嗯，这真是融入了。除了这个北京的吃以外，你像北京的气候比较干燥啊，比较冷啊，相对于香港来说，有没有不适应啊？ 北京的气候，说实话，我还是挺喜欢的。第一，因为四季很分明。就是春夏秋冬都能感受到啊，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北京比较干、 嗯、 啊，那相对来说我觉得比较流汗比较多，汗大 啊、哦、 所以其实对我来说还是比较舒服的， 嗯、 哦、 啊、真的是这样子啊。 那合着就是专门来北京就挑北京这地儿。 一般外地人来到北京各种不适应的地方，比如说觉得空气有点干啊，其实很多南方人 对对对 然后来到北京都说 是 哦太干了、 嗯、 都觉得不适应、嗯、然后觉得什么什么皮肤不好啊之类的，然后您看郑先生、嗯、我觉得特别好啊，这特别适合我。 是啊 对，真的是这样子。还有就是其实北京的冬天在室内真的是比较温暖的， 比较温暖， 南方实际上是很冷 的 对 啊， 您在直播间会觉得更温暖。 对，没错。 我您知道中国有个城市叫做扬州对吧？ 啊，扬州 嗯。然后呢，我在北京前段时间流感爆发成那个样子，我也没有感冒。然后我前段时间身体不好特别忙，然后也没有感冒、 嗯、 我去了一趟扬州我感冒了因为室内太冷了。 对、嗯、真的很冷啊。 纸笔画冰荒来了说哎呦珊珊坐右边了，对，我们今天换一下位置 嗯、 因为我希望让张叔得到更多的锻炼 没有，因为我今天生病了，所以张叔照顾我一下。嗯，其实我还是挺好奇工作本身的事情的。嗯、我觉得像比如郑先生，我们也很了解他到底是为什么来到北京了。 对， 待会儿可以具体再继续聊一聊北京人和香港人的生活习惯的差异啊。 对， 北京和青年，北京的青年和香港的青年的差异啊，等等等等。嗯、我个人比较想了解一下您工作的情况。嗯、哦，您是在广发银行公司部 对 吧？因为我们啊，就像比如说我们不在银行系统工作的人啊，嗯、对于银行的理解其实比较片面。可能我们更多的老百姓跟银行的接触就是个人的业务嘛，或者是公司之间的一些往来，但这对我们的生活来说比较、嗯、的确比较少见。嗯、我个人比较好奇，就广发银行公司到底是干啥的？ 就是如果那个个人银行是有关于个人的存款跟那个可能、嗯。部分贷款的话，那、嗯、信用卡也算是一种贷款吧。 嗯， 那么公司部的那个主要职能就是对企业客户， 嗯， 他们的存款，还是他们还有他们贷款、 哦、 啊的一个管理吧， 哦、 还有一个把控、嗯、啊。 所以说，您平时的工作就更多的是跟很多企业就是弊端、嗯，然后来交流和接触。 对对、哦、对，确实是这样子啊。 嗯、哦， 尤其是北京的话。比较多接触的确实就是央企、 嗯、 或者是央企下属的公司比较多、 嗯、 啊，也是这个北京比较独特的一个定位、 嗯、 啊。其他我知道其他分行可能比较多的民企、 嗯、 因为我们是股份制银行嘛、 嗯、 啊，但是北京的话还是那个国有企业啊。 嗯嗯。嗯明白了，而且我觉得其实我比较好奇的是，因为郑先生是从香港、 嗯、 然后来北京工作的嘛， 嗯， 我所了解的很多在这个职位上，比如说。公司部的老总啊， 嗯， 非内陆人还挺少的。 就是说香港人比较少是吧？ 对，我觉得我很少见到哎，其实、 是是是，确实是这样子、 可能你就不是一个真的香港人， 是真的香港人， 你是不是在胡同里面长大的？你吃豆汁儿？ 没有没有没有。其实说到这里啊，我有一个经验还是经历啊，就分享一下啊，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触动， 嗯， 工作上来说，生活上来说也比较大的触动， 嗯， 因为那个实际上我觉得香港人也好，或者是境外人士吧， 嗯， 跟国内人去沟通啊，实际上是一个。重新学习的一个过程，我觉得、 是吗？ 对对对对对， 跟大陆的有、 举一个例子， 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特别愿意听故事、嗯。 对，就比如说哈，我们平时跟同事沟通也好，或者是跟一些行领导哈、啊、去聊事的时候，香港偏重于一种，比如说比较直接的， 嗯、 说 OK 这个是行， 嗯， 这个是不行， 嗯， 这个客户可以， 嗯、 这个客户不可以， 嗯。 香港那边的做法会比较直截了当的， 嗯、 比如说 OK 这个客户真 OK 好、 嗯， 继续推啊、 嗯， 不行我就放了， 嗯 啊，但是国内或者是国内的表达方法，它会比较 委婉， 委婉，对对对对，他、 嗯、 不会直接跟你说是不是， 嗯 啊，他会用别的角度去跟你说一些就是但是这个哈、啊，对于我来说，尤其是我刚到北京工作的前两三年吧， 嗯， 这个确实是需要克服的。 嗯， 因为当刚开始的时候，确实不太了解， 嗯， 这种思维模式，它实际上不是一 样的。这会让人感觉郑先生说话比较冲。 对，没错，没错，你说的太对了，对对对，就是有时候我就觉得，我就表达嘛，直接表达意思嘛， 嗯、 就是 OK， 这个好不好啊，怎么样的？但是我慢慢发现，实际上这种表达方式在国内， 嗯， 会遇到很多。会到很多难题吧， 因为我觉得我们受那个儒家文化影响比较深，就是你客客气气的嘛， 对 是吧？ 对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子。 对，然后 对，没错没错， 对 啊。但是比如说我们从小教育的那个，就是说就是可能就是是就是就是 就是、 就是、对对、 不是就不是， 对对对、 嗯。 但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我们青年人这一代在慢慢的发生改变， 对， 在工作的时候还是要。保持 professional 的一种状态，就是大家还是要尽量的去客观公正、 嗯、 但是怎么样去拒绝或者怎么样表达可以或者不可以，其实是一门语言的艺术、 嗯、对，没错，是确实是这样、 你碰上能听懂的人、 没错没错， 你绕一圈他对方没听懂，你最后还得跟他说哦，的确不行， 对 是 费劲的、 这个、我对我感觉这个你像我们经常做的就是比如说大家先聊一聊啊、 嗯、 先联络一下感情、 嗯、 然后最后再谈事儿是吧、 嗯、 甚至吃饭的时候啊喝酒有的时候都是什么事儿都不谈， 对对 对， 对， 到最后的时候说上一句， 没错， 是这意思。我看过那个一本书上，他们说了一个美国麦当劳的一个事情啊，说美国的一家快餐店里， 每天的晚上9点会准时不卖鸡腿汉堡了啊，改成牛肉汉堡，就9点以后。有一个顾客啊，这个过来了，当时是九点零五秒，过了5秒钟啊，他是还有鸡腿汉堡的啊。然后呢，他就问店员说：“我想买一个鸡腿汉堡。”这个店员说：“我不卖给你。”顾客就问为什么，因为已经过了5秒钟，我就不卖给你。顾客就非常的这个生气嘛。后来呢，有人写了这个总结说，如果换成中国人不会这样，中国的这个店员呢就会说，比如说顾客来了说我想买个鸡腿汉堡啊，但是到了9:05了，确实不能再卖这个鸡腿汉堡了，那可能店员就会说，哎呦，您还想要鸡腿汉堡是吧，您这样我给你找找。转了一圈以后发现说，哟，卖完了，不好意思，你买鸡腿鸭腿汉堡吧。基本是这样的一种处理方式，虽然还有但是不说， 没错、 啊、点破不说破。 例子的确挺有趣的，我想问一下，比如说郑先生，如果刚才张悦举的这个例子，您到了那个快餐店里面、 啊、您要是当这个 郑先生，热的把外套都脱了，真不好意思，我们真的 没有没有， 的确有点暖和。然后张姑娘在我们的微信直播间里说给郑先生打 call 哦、 嗯、 哦，应该是你的这个粉丝、然后 我太太也姓张的我不知道 好浪漫 、啊、嗯， 然后呢，如果是您的话，您到快餐店里面、啊、然后他说了说这个我们只是9点之后就卖牛排汉堡了、嗯、然后卖不了鸡腿汉堡了、嗯、虽然那儿还摆着、嗯、你会去跟他争取说，哎，你要不然你还是卖给我吧，我的确想吃鸡腿汉堡，你会去开这个口吗？ 我可能真的不会，我可能就是没有、 哦、 没有鸡腿就没有鸡腿，那就是牛罢了。确实啊，这个是一个文化跟那个思维的一个差异在里面、确实是这样子。 对、 你会吗张悦？ 我会问他，我说你这上面不是有鸡腿汉堡吗、嗯、那我估计店员会说那不是，那牛肉的。 他可能会说实话，他可能会说比如说我们的确卖不了了，九点之后我们不能卖了。 嗯， 然后我觉得呢，我还是觉得我还是挺那个传统中国人的思路的，我就要创造。 对，然后和他沟通是吗？ 沟通，你就跟他讲我就是想吃鸡腿汉堡、 嗯、 然后不拉不拉，如果你卖不了的话，请问一下，如果你们不能卖的话，这个汉堡会怎么处理呢？ 对对对、 你们是不是不能卖了，然后也会扔掉，或者带回家当晚饭？ 对, 对, 对， 然后如果是比如说你需要带回家当晚饭的话，我特别理解，但我能不能买个牛排汉堡，然后把牛排汉堡给你，把鸡腿汉堡给我？ 哇、哦、 就这样，是不是也万一呢， 解决问题， 万一我就是想吃鸡腿汉堡呢？ 对, 对 不对？ 对, 对，我觉得珊珊是很有生活情趣。 对， 就是非得吃鸡腿是吧？ 非得吃鸡腿， 吃鸡，迷恋在吃鸡的这个氛围当中。然后我还想起另外一个特别有趣的例子，就是那个段子，你们记不记得一个视频、 嗯？ 大概就是一家便利店，然后卖咖啡， 嗯， 然后他是这样说的：有一个人呢，比如说张先生好了，张先生每天都要到便利店晚上9点去买一杯咖啡。然后有一天呢，那个店员说：“好，这是您的咖啡。”然后我们今天做这个咖啡活动，然后那个。买一送一，嗯，然后送给您，这好像是一个传统的相声段子、 嗯、 是不是？然后呢他就说我不要、 啊、 我说我每天只能喝一杯咖啡 啊， 我不能买一送一，你买给我之后我回家我就会浪费。 对, 对, 对， 然后店员就说，那先生您可以明天不用再来买了呀、 啊、 先生说小姐你是不是没有听懂，我是每天晚上9点来买一杯咖啡、 嗯、 如果是你如果现在给我的话，我明天就来买不了了。最后就这个整个这一个小小的细节、 嗯、 就做成了15分钟的相声节目。 哎呦、 哦、 是吗？这个其实哈，我自己也是有类似的经历、 嗯、 就是我每天也是一杯咖啡、 嗯、 有时候那个咖啡厅或者咖啡店它会有那个、 嗯、 那个买一赠一嘛、 嗯、 有时候买一赠一嘛， 然后你就说不要是吗？ 对，我确实就是说啊，我就不要了。这个确实对对对，就大概是这样子。嗯 嗯 嗯，你可以看出来这个性格就是非常严谨的一个性格哈。我觉得这样其实挺好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行为框架， 嗯， 是吧？ 郑先生，我还想特别好奇的一点啊，就是你在比如说工作中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啊，和同事们之间的这种交往当中，你会沿用香港的这种方式，还是运用这种内地的这种方式去处理工作中的一些方式？ 工作啊，实际上它需要求的是一种工作效率， 嗯， 还有要把事办成， 嗯 啊，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国内啊，其实如果我们也可以谈谈国内的人做事情，还有他想东西啊，实际上是很灵活的， 很弹性的啊，只要把事做完，在不违规违法的情况之下都可以去做啊。这个是我觉得怎么说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我工作一段时间以来的一个体会吧啊。这个确实我觉得中国能发展的那么快啊， 嗯， 尤其是最近啊三十年啊，快四十年了，改革开放四十年了嘛，快它这种模式实际上能把一些东西推动的， 嗯 啊，也能把东西很快的去有效率的去完成， 嗯， 这个我觉得是它非常好的一面，实际上是啊， 嗯， 只要把一些框框架架调整好， 嗯 啊，就是在这个框架之下怎么去做， 嗯， 这个有个空间给人去发挥， 嗯， 这个是个好事情，其实， 嗯，好，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青年委员郑志发啊，他也是一个香港人啊，是我们这个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公司部的这个主管。那么我们放完一首歌啊，这首歌回来以后呢，我们会有一个整点报时，整点报时回来以后，我们继续和郑先生来聊关于香港的啊，关于在内地的啊这些有趣的趣事儿，以及自己奋斗历程中的一些节点吧，尤其是在奋斗过程当中给我们青年人一些建设性的建议啊。大家收听到的正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2018年首推的青年说节目，您可以通过 FM98.2 AM927 以及在花椒和微信公众平台台上982魔力工厂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那么我们先放一段歌啊，歌曲以后回来是一个硬点的报时，九点半报完时以后我们回来一个片花，片花以后我们继续和郑先生来聊我们的青年人的那些事儿。 我们来听一首来自 Justin Bieber 的 Roller Coaster。 four. Show me what you got. One, two, three, what you got? Show me what you got. 난 모습 있는 다른 망치 남들처럼 없어도 있는 척 하자 차만 좁히는 cheesy. Wanna talk like the one taking cheesy. I'll follow me. Maserati, Ferrari, 키는 필요 없어 난 모두 다 rich. 장치가 so rich. 아니까 티가 나니까 그래서 니가 신발 끈을 꽉 밀린 넥타이는 좀 풀린 오늘은 다른 말 좀 싫어 그냥 눈 싫어 오늘은 나 좀 할래 나처럼 drop the beat 오늘은 달려 그냥 나 사실은 좀 빼내 신발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火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 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 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 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青春就是甩掉标签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豪。 拼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往里面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好，北京时间的9:31，欢迎大家回到52秒啊！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青年会客厅的板块，我是青年张悦。 大家好，我是青年珊珊。嗯，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公司部的业务总管啊，郑志发郑先生啊，他同样也是我们的北京青年委员。今天他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关于他的青年啊这个经历中的一些故事吧。先给我们讲一个对，先给我们打个招呼，郑老师啊。 啊，大家好，大家好。 向我们讲一个关于自己年轻的时候印象中比较深刻的奋斗的故事吧。嗯， 你张毅，我就是不听不惯，人家现在也很年轻啊。 对，我们就是给我们的这个在校生啊一些这个啊， 或者是刚 人生中的一些建议， 过程当中的时候遇到的一些有趣的事情，跟我分享一下。 我自己觉得哈，就是我出来工作。我自己非常亲身的感受就是说，跟对一个师傅，或者是第二份工作啊，他跟对一个好的领导， 哎、对， 这个是我自己感觉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在香港做的那个行业哈、啊，我之前在香港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是在乙方工作的。乙方我们是做香港有个行业叫投资者关系，它专门是针对香港的上市公司做市值管理的一个服务咨询， 对于一个刚毕业的一个年轻人吧，当年还是年轻人嘛啊，就是我能看到的是，我跟着老板一块去做啊，比如说有一些项目哈，我们需要跟进，因为上市公司它需要看的那个时间呢、啊，就是效率，还有它那个绩效性是非常高的啊，确实，比如说我跟一些其他朋友聊同一个行业的，去有一些老板，他确实就很休闲的，就是说 ，OK， 反正我的公司我的部门上了轨道，就是反正我把事情安排好了，我就给同事或者下面的人去执行就行了，但是我记得我就是第一个老板，他就是等于是他一个非常勤奋的一个人，也是很有想法的一个人。他的想法不单是他告诉你就让我去干就算了，他还会比如说亲自去带着我们一块去干啊。 哎呦，就是那个 leader 的亲力亲为、这点特别打动人。 对对对，尤其是 很想 follow 他那种感觉。 真的是，尤其是比如说一个刚毕业的一个毕业生吧，刚毕业的，他有些时候啊，就是这个我可能也经历一个阶段，他会比较迷茫的。因为从一个学校走向一个社会的时候，说是一个成人，但是他实际上他很多时候可能面对社会的一些情况，他并不是很了解，所以这个时候，比如说，在一个职业生涯里面，前期的一些领导，他怎么去启发我们去做一些事，在职业上面去做一些。怎么往前走？这个是我是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觉得好像咱们应该有很多共鸣吧。比如说张悦，你做九八二也挺用心的，做我们这个频率，应该有很多，就是因为比如说吴老师给你的一些鼓励，应该有吧？ 还 没有，吴老师是我们的总监。 对，我不知道吴老师在不在听啊。就是我感觉就是刚才张老师说的那句话让我就是特别感触，就是在你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或者说是一开始的前两份一两份工作的时候，必须要就是说要在一个很好的环境当中。我特别庆幸我就是说第一份工作来到这个电台，而且在电台的第一份工作又在新闻广播。为什么呢？就是当初我们一块进来的，就是我们同班的同学大概有个七八个八九个，每个人就是来到电台以后分到的频道不同啊，分到的部门也不同，我觉得就是人生轨迹就不同。我特别庆幸，当然我不是说别人分的不好，我特别庆幸的就是我分到了这个新闻广播，而且我还特别庆幸的是我一开始是先从记者开始做。就是你知道，就是如果你脑子里没东西，或者你没有去体察到很多的这个就是基层啊，或者你没有用那句话叫对，又没有用脚去丈量这个社会的一些东西的时候，你是在主播台上你是说不到点上去的，就你只能说是作为一个肉喇叭去说话啊，仅仅是去说话。所以我特别庆幸我第一份工作，但是当时的内心是有抵触情绪的。所以说我记得就是新员工培训的时候，那个电台的老师让我过去给大家分享一些就是刚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的经验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了一个事儿，我说不管是什么样的工作，第一份工作绝对只要坚持住是有这种收获的。 没错， 就我觉得我做了记者以后那个时候特别有抵触。为什么就是其他的这个我的同学们刚刚大学毕业的都坐在 主持人了呀， 不仅是当主持人对吧，而且是啊放首歌是吧，聊会儿天就行了，为什么我得风吹日晒出去起早贪黑的？就我感觉就是那个时候心态就会不好，但是只要坚持住，等你再回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学到很多，然后体会到很多。 对，这个世界上就是这样的，其实所有努力都不会白费的。有句话叫做功不唐捐，你今天所有付出的努力都不会白白浪费掉的，它总会在有一天结出果子来。现在可能体会不到哈，但是只要努力就一定会有这样的回报。 实际上我记得我那个老板刚开始对我们是真的非常苛刻的。就比如说我们头半年啊，头半年我们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写报告。写报告 、 就是的一些报告啊，一些分析报告。那个时候他对我们的毕业生啊，他是一个一个字看的 啊，甚至我们中间有一个空格空了出来，或者是有个标点符号漏了或者怎么样的话，它都会圈出来的。 哇，好喜欢啊。 同时是什么呀，它会，我觉得很可以的是， 好喜欢看你受苦啊。 对对，真的是这样的。同时它会统计的。 嗯， 比如说你这个报告大概几个字， 它太统计。 没错没错，但是问题就在这里，比如说 OK 头一两次就像张一说的， 嗯， 就是哎呀很抵触啊，就是哎呀为什么做的老错。 对， 还有就是说我好歹也是个可能就是大学生吧，当时一个说、就是这种错算什么呢，就小事啊。但是在几个多过程当中啊，他会不停的提醒我们，就是说其实事情啊没有大小之分的，很多时候真的是没有大小， 细节能言成败。 对，细节很重要，还有只有那个重要不重要，紧急不紧急，这个概念我觉得他很早就把它植入在我的那个脑袋里。 嗯， 还有就是他为什么做这个统计啊，其实当时我们都觉得挺讨厌的，但是半年之后他会给我们一个 收获 的统计， 发现你们在进步。 对， 是吗？ 是，实际上我们半年之后他把这个统计放在我们的桌子上面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的改变就在这里了。半年之后 我 们的报告是基本上 没 错。 哇，我觉得这个老板 真的要感激， 非常非常的一个，我心里边是很感激他。 现在他还在香港， 还在香港，对， 还在香港。小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看那个电影里边香港的白领，就感觉哇，在那个对吧，就是港片里面的那个白领啊，那个感觉，人家是吧，坐那办公室啊，那小西服穿的。 如果最近有什么需要写报告的话，可以让您的老师帮我改一下标点符号，怕我自己看不准。 人生的第一个导师啊，就不管是学习上也好，或者是那个出来工作也好，这个我自己觉得是很重要。 对， 这个我觉得从一个年轻人来说，怎么去选对这个老板也好，或者是自己的启蒙老师也好，我觉得是比较重要。 我刚刚看到了在我们的微信直播间里面，齐豫跟我分享了一个治感冒的小妙招哈。他说他听我声音的确是大家可能听不下去了。齐豫说，珊珊有没有试过小金桔切碎加少许冰糖，放入少量水炒至粘稠，每天少量多次食用，治疗咳嗽。小金桔生食对于预防感冒啊，缓解感冒啊症状这个也有帮助。我觉得我只想分享给收音机前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前其他感冒的或者是咳嗽的朋友们，因为我不会做的，因为太麻烦了。达飞发了一辆那个公交车的照片，说找亮点，仔细看了之后发现啊，诶，这辆公交车的那个这叫什么呀，班次号是982。 哦， 诶，是不是还挺有缘分的？ 很有缘分啊。 刚刚郑老师分享了说他觉得对于青年来说，第一份工作或者第一份职业经历当中选准一个老师或者一个领导或者一个 leader 这样的角色对他来说很重要。大家也可以想想啊，自己在自己的这个学习经历当中啊，工作经历当中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恩人形象的导师，是不是？ 我们继续来听郑老师聊一聊关于这个和青年人的一些建议嘛，还有没有？ 有。另外一个我想说的是，年轻人千万不要怕去改变。 对，拥抱变化。 对对对对，就是有一句老话嘛，就是这个变化才是永恒的。这个是一个实话。我自己也举个我自己一个例子吧。我自己一个亲身的经历吧。就是我之前谈到的是我在香港主要是做一些投资者关系的工作的。但是我移到北京之后呢，我就发现那个国内没有一个那个很类似的工种在里面。确实当时的就包括到现在吧，那个资本市场， 你说内地是吧，就是在北京没有这样一个工种。 所以呢当时我也面对一个我需要去调整一个工作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方向吧，我要改变一下方向，我需要微调一下，因为本身也是学会计财经这样子的。那么后来我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选择了去还是走到金融行业里面去。这个它是一个改变，也意味着这个是需要去重新去学习的一个过程。但是国内呢我觉得是很有趣的一个地方。因为它怎么说呢，如果从比较其他地方啊，或者拿回香港吧，香港实际上我们去从业的话，它是一个经验积累的一个过程吧。就是说我刚出来工作， 就是我会先做一些很基础的工作， 嗯， 之后慢慢慢慢去积累一些经验，再往这个行业这个领域里面再去发展， 嗯， 但是其实国内我觉得它很有趣的地方，因为它发展得很快，啊，很就是变化很多，实际上，之前学过的一些和积累的一些经验，可能很快就 被时代淘汰了， 对，淘汰了，嗯，所以我们到底比如说在国内工作的时候，我们更看重的可能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嗯， 第一是要了解 嗯 这个国家 嗯 啊或者是对这个国家怎么去带领我们去发展往前走， 嗯， 这个大方向到底是什么， 嗯， 我觉得这个是第一点很重要的，必须去充分去了解，如果你不了解的话，很多时候比如说我忙干一个行业，实际上可能过两年之后就已经下来了， 嗯， 这个我觉得在国内尤其是最近几年我觉得也是一个也有一些体会吧，就看到一些情况确实是这样子， 嗯 嗯， 第二呢我觉得需要去在自己有兴趣的领域里面去充分了解里面的一些内容，比如说一些政策到底是怎么样的，嗯，啊如果你不了解政策的话，你很多事情就是也是等于是盲干， 嗯， 啊，或者是 这件事儿，其实我也特别有感触哈， 嗯， 就是因为这个时代的确是一个变化很快的时代， 嗯， 是这样子，就是这个时代你要踩在那个时代的浪潮上会比较好， 嗯， 有的时候在内容上可能万变不离其宗，比如说我们做事情要努力 啊，对对对对， 然后比如说我们的专业知识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 嗯， 但是比如说在工作方式上、工作形式上、表现形式上，很多时候可能要拥抱这个时代的一些变化， 没错没错 啊，你从我们这个媒体的角度来讲，比如说其实广播电台也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媒体了，然后可能是一群很有新闻理想的新闻人，或者是很有这个艺术天分的文艺工作者， 嗯， 大家如果不在形式上拥抱时代的变化的话，可能就会被这个时代所淘汰， 对， 嗯，然后看我一眼然后珊珊就这样会被淘汰然后看我一眼， 张远， 哇，哦，太经典了，太经典了啊！郑老师还有什么想和我们分享的？嗯， 如果是其实年轻人的话，我们梳理一下吧。 嗯， 其实我觉得也不是年轻人吧，我觉得包括中学生也好，大学生也好， 嗯， 其实我个人是有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也不能说建议吧，就是一些想法，就是说，嗯，年轻人呢，啊，我觉得必须在高中或者大学的时候。 嗯 要好好去规划一下自己的人生目标。 嗯， 啊，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但往往大学和高中的时候都想不明白自己的人生目标。 这个我觉得是怎么说呢？必须是年轻人去找，不停的去找。 嗯， 那个 要尝试， 去尝试， 对 对 对， 还有去要拓展自己的视野。 嗯， 啊，这个是很重要。比如说拓展视野，我觉得不一定说要那个去哪，这个当然有条件是好。 嗯， 但是最起码我觉得第一多看书， 嗯， 多学习， 对， 啊，因为书这个东西是最便宜去增加自己的阅历的一个方法吧， 嗯， 啊，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同时我觉得这个人生的目标也好，职业的规划也好，我觉得最好是能结合到自己的兴趣点， 嗯， 去做啊，去做一个出发点，就或者做一个基础，去培养自己的兴趣， 嗯， 再加上结合现实的一些情况，我们在这个现实里面去找到怎么说呢，就是说把兴趣变成一个职业， 嗯， 同时再把这个职业把它的价值最大化，因为我们怎么样也好，在这个生活里面，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要生活嘛，要生活的时候就是说的俗一点也是要赚钱，对吧， 是是是， 但是怎么把那个赚钱跟自己的兴趣结合在一块，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嗯， 也是因为这样子，因为我们长时间都会，不是一天24小时啊，我觉得最起码8到10个小时都在工作的状态里的， 对， 你在这个工作里面你怎么寻找一个乐趣，这个是很重要， 对， 如果你对这个工作没兴趣，嗯，或者怎么样的话，你第一我自己觉得哈会比较痛苦 非常痛苦，很压抑的， 对，第二呢，嗯，就是说这个坚持可能就没有那么容易坚持下来，因为兴趣这个东西有点像信仰跟理念的，就是说你会看到它好的一面，但是在时间的过程当中可能你会看到一些自己觉得哎跟自己的就是做得不太愉快啊，但是怎么能坚持下来，就是说我们要回到自己兴趣感兴趣好的一面去看， 只要坚持下来，最后完成，把这个兴趣变成一个看得到的东西吧，等于是 兴趣和工作的关系。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有的时候有业务会说，如果把兴趣变成工作的话呢，工作就会慢慢失去乐趣，因为就是工作这件事情它本身还是会存在一些枯燥的这个成分 的。没错没错，是的。 哪怕你是比如说好，我就是喜欢当主持人，我就是喜欢说话，可是我如果真的把主持人当成这个职业和工作的话，你说咱们是不是每天还得干一些跟说话无关的事儿？ 对， 就是有可能反而会失去那个兴趣。但是当然有兴趣把兴趣变成工作是一个特别好的不忘初心的方法， 对， 然后以及从最开始找到很多原动力的方法，是吧？可是我在想，比如说郑老师，从您本身的经历出发，您最开始的兴趣是什么？为什么选择这么一份工作？是更多的是把兴趣变成了工作，还是慢慢的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从实践经历当中找到了兴趣所在呢？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有点像鸡跟鸡蛋的一个过程，我自己觉得，对， 鸡生蛋，蛋生鸡， 对对对，可以这样子说吧，如果我们会比较早的时候能已经发现自己的兴趣点在哪，那我们就可以循着这个兴趣点去找自己的职业，或者是规划自己的职业，这个确实是一个很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但是如果可能一时三刻我们找不到一个兴趣点，或者是跟工作有关的兴趣点的话，那我觉得反而是说可以去尝试，就是比如说 OK， 哪怕是念书的时候去兼职一些工作，但是我们兼职工作的时候就不光是去为了赚钱那么简单，可能就是说我们去体验一下某一个行业它的苦与乐是什么，在里面做了之后再总结它里面的一个自己到底喜欢不喜欢，这个可能就是一个过程吧，一个互动的一个过程啊。但是我个人是建议就是这个过程就是越早对自己是越好， 挺好的， 对，时间也快到了，郑老师还有什么样的和青年人要说的话吗？或者说和自己，就是和青年人分享的故事？我觉得就是通过自己的人生经历吧，因为我们的北京青年委员的这个访谈特别节目，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和我们青年人一起来分享一些奋斗的故事，然后让大家彼此之间，通过这些故事吧，能够找准奋斗的方向，在这个北京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城市里，不管是大学毕业的，还是即将毕业的，还正在上大学的，其中有一个非常大的代名词就是迷茫。可能就是找不准自己的方向。与其这样，不如说我们把一些真正的青年榜样、青年委员叫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邀请他们来分享一些自己这个有节点的故事。 就是我回到我工作吧，就是说那个从工作里面我们去看看那个有一些总结嘛。就是说我是经历过一个工作的转变，等于是工作类型的微调吧，也不能说一个很大的转变，但是一个调整。在这个调整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学习，还有去跟前辈去沟通，还有去不停的去探索那个行业里面的知识，我觉得这个是在现在这个国内整个大发展的一个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不管是怎么样，去通过一种更主动的一种学习跟探索，我觉得第一能找到自己的方向，第二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你的学习的那个时间成本可能会更低一些，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国内从我自己觉得还从一个量数量走到一个质量的一个阶段，这个整个发展，我觉得年轻人必须要有一种匠人精神，就是说把事情必须做得很细。对，内地的就是我们必须把内地的那个发展呢，已经是从一个数量走到质量的一个阶段了。所以我觉得年轻人必须有一个匠人的精神啊，把事情做得很细致，这样才能保持一种竞争力啊。最后我自己觉得可以在这个发展事业的过程当中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人。 这非常重要。 对，这个非常重要。 你看我和珊珊就是志同道合的人。 没错，只要有志同道合的人。 没合上我们节目也是。 啊，志同道合的人，他们，我觉得这个很多时候做事情是一个协同效应。 嗯， 就比如说一个人单干，可能你做的事情结果是一， 对， 但是你找到志同道合的人的话，他的结果可能是二、三、四。 嗯， 啊，这个是很重要。最后就是说，我自己觉得哈，在人生的过程当中，不管怎么样， 嗯， 要感谢身边的人，不管他给你的经历是正面的，还是可能给你一些障碍， 嗯， 这个 深有感恩之心， 对，是因为只有他们的存在，才能使我们进步， 对， 啊， 好。很感谢郑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因为我们的这个时间有限啊，今天和郑老师一块聊了很多啊，包括这个内地和香港之间的发展的不同啊，包括这个在工作上的一些经验和这个教训，能够分享给青年人的一些建设性的建议吧，很开心。 嗯， 节目时间就到这儿了，希望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再邀请郑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好，我是青年张悦。 我是珊珊，咱们最后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吧。我们接下来有个节目叫做智商有高招，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啊。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那另外呢，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都可以看视频直播啦。那我们明天再见喽。 明天再见。 最后送大家一首歌叫做期待，希望大家每天的生活都可以有期待。 超市，蛋蛋妈说：“ 你能看清你买的啥吗？” 我现在红了。自打参加了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好几万粉丝给我点赞。下载火山小视频 APP， 点击北京电台脱口秀达人活动专区，秀出你的脱口秀，还有机会赢取新春红包。今年春节就听你的。